像亚当咬到苹果，年龄越大越冷漠，我为我的懦弱难过，以为妥协能换到更多，得到越多越寂寞，你是你里寻找快乐，我是最后出门的游客。感动太少，好友太少，笑容越来越少。说我是自恋狂妄，我就是你 失去原味的你，那个 是拒绝，原谅我心碎心碎，一意孤行已没路后退，如果我心碎心碎，我不会挽回，我不会落泪。 的吐司却还是烤焦，他知道的我不停不停奔跑，

像亚当咬到苹果。三十岁时为什么寂寞？我该怎么办？说我是四面狂魔，我就是你们怎么着？我是黑人，我是黑人，因为长大的 happy， 我要做个 拒绝，别让我心碎心碎。 泪，是绝情才能尝尽爱滋味，坏了也无所谓，爱人何必在乎绝对忘了泪。如果心瞬间绽放温度蔷薇，那只是陶醉，如果没有月色伴随，也只是疲累。

在右边在成长，蝴蝶也有它的梦想在风中流浪， 流星粉墨登场有自己的光芒，为什么我学不会飞翔？ 从前的我太倔强，看不清自己的模样，你给我所有的力量，你就是力量， 曙光带来阳光，信心变成信仰， 我才有你的天空翱翔。 现在我终于明白，每个人都有原因而存在， 有一种期待 三恰好吗，我们一起飞翔，梦的广场人来人往，天黑了就在下过雨的地方，爱悄悄发芽，招呼唤醒你的肩膀，温暖又宽博，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渴望着阳光，花一开就像爱吧，风一吹就奔跑吧，还来得及牵着手去看就奔跑吧，还来得及牵着手去看海浪，夏天在等着我们赶上，花一开就像爱吧，趁没等时间拥抱我吧，你的流浪让我也参加好吗，我们一起飞

失去感觉，若无其事我就想，若无其事我就想，若无其事。其实我曾想过，是否我们相处时间不够多，都缺错，越是害怕结果，最后能挽回不过寂寞。没结果的结果，对我来说，就剩寂寞，也算解脱，也算解脱。从一开始到现在，伤害到彼此远恨而分开，奇怪我对挽回没有感觉，若无其事我就想，若无其事我就想，若无其事。其实我曾想过，是否我们相处时间不够多，却错，于是害怕结果，最后难怪我不过寂寞。没结果的结果，对我来说，就算寂寞，也算解脱。 轻赏花，看飞瀑流泉。密云清凉谷玻璃栈道全长300多米，悬臂落差100多米，免费体验至4月底。走京城高速16出口，直达密云清凉谷玻璃栈道。 乐车帮，乐车帮，乐车帮 APP 全新服务上线了，原厂维修，钣金喷漆，清洗养护 4S 店。 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，是一直保护。 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

面如醉也炙热，唱最动听的旋律给你，让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胆量忘掉被黑暗忘掉，在轻飘飘向月中到全世界又更新一遍，什么时候写到你几笔理解， 从你的十八般武艺江河无二独一，世人都在注意、天下的十八般武艺多么不可思议，其实都是为你，心里每当温柔的风把头发吹起，总让我想起你给过的甜蜜，我们好不容易鼓起了勇气，却抵不过命运，雨阵阵下了一季，梦轻轻睡了一地，我依然在这里，虽然已没有你，遇见了你爱上了你，最后终归于平静，我用回忆剪成一部声电影，纪念我们真挚的曾经，珍贵的你，每当温柔的风把头发吹起，想起那时别离情景，你的眼泪是那样晶莹透明，每一滴在我心里，每当温柔的风把头发吹起，总让我想起你给过的甜蜜，我们好不容易鼓起了勇气，却抵不过命运，也许是我太不小心，也许是我太在乎你，你什么也没说，我也无中问情，就让往事散落风中，不再哭。每当温柔的风把头发吹起，总让我想起那时别离情景，一转身时间飞了再回不去，我的爱你在哪里，每当温柔的风把头发吹起，总让我想起你给过的甜蜜，无论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，依然是我的唯一。

手掌心里的字。你说我们的故事很美，很难存在这个世界，我还是会勇敢去面对失去你的感觉。

下一些思绪叫做心情。不要听见离去的脚步声在寂寞里回响，留下一些片段成为回忆。如果你能说再会那么多，尽管他哭着，留下一些思绪叫做心情。 着我来。

就像一阵清香，萦绕在我的心怀。